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 Kelly。 好，来说说这个文艺文化圈文艺界的事儿。贾玲要不要道歉？其实 Kelly， 你以前知道贾玲这个人吗？ 我是去年才知道，因为去年我们有一期节目要讲春晚，所以呢，我就去 什么女汉子和软妹子还是什么的？ 对对，他跟瞿颖的那一个段子，我去看了。然后后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蛮搞笑的，就网上搜了一下他的资料，我是因为这样才知道的。 他呢这次呢摊上大事了，道歉，而且整个道歉呢拖拖拉拉还挺长时间的。 对， 最开始呢是6月27号东方卫视有一个叫欢乐喜剧人的节目就播出了以他和他的团队演出的名为木兰从军的一个小品。 嗯， 他在这里面的这个形象呢几乎就是把花木兰我们从小在课本里读到的那个形象就是完全颠覆，把他塑造成一个贪吃特别爱吃鸡是吧，然后被骗去从军的，又怕死又很花痴，看到两个壮硕的男子胸肌在那抖动就开始流鼻血，然后呢又很臭美，在打仗的时候还在那照镜子。就整个的这个形象呢似乎它不见得就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我们从书本里了解到的那么正面的形象，就也很有颠覆之嫌。好，本来呢播完好像观众现场观众我看得也哈哈大笑是吧，也没什么。 其实我是一直在追这个欢乐喜剧人 啊。真的呀？ 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包括七月十八号要决赛嘛，然后忽然发现停播了。 真的假的？ 就是因为贾玲这个事儿，因为花木兰所以停播了。 对对对， 我还纳闷呢，至于吗？怎么没了？后来去找这个新闻才发现哦，确实是因为贾玲的事儿。 哎，那你说句公道话哈，你就看你不是一直在追吗，就贾玲这个小品跟其他的小品它相比的话它会显得很格格不入吗？ 因为说实话我不是做广告啊，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喜剧的风格，但贾玲这种恶搞呢也不是他一个人在做这种恶搞的，只是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像这个吃鸡这个事儿吧，因为他是根据他自己的身材来表现出来的，因为他比较胖嘛，然后他要演花木兰他结合自身的这个演员的素养来，他就 是这是夺身定做，他也没有颠覆其他方向，就是往他的身材 对 靠。 而且这个还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他之前演了一个小品，就是在这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也特别喜欢吃鸡，他只是延续到了这儿来。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是有一点过度解读的。 好，这是6月27号，很久之前了吧。7月7号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机构，他们就发了一封公开信，认为呢这个节目为了取悦观众赢得收视率而恶搞巾帼英雄实属不妥，应该向木兰故里人民道歉。广大人民群众都觉得奇怪了，这是一个什么机构，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是吧，你们是不是为了炒作？但是人家看后来这个新浪网就专访到他们一位副主任叫做张建国，就问你们是不是炒作，人家都没听过你们这个机构。他说我们是被人攻击了，你说被人骂了你不反击，那到底是我们炒作还是他们炒作？他会觉得是对方为了博收视率为了博眼球才弄这么一个喜剧。好，这份公开信呢写的很高大上，他说这是全国人民积极力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今天是绝不允许的，故此我们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对你们的这种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强烈的抗议，诚心的忠告你们立即停止你们这样低俗行为，并向全国人民尤其木兰家乡河南省虞城县的人民公开道歉，三个感叹号，还盖了一个大红章。好，这篇呢其实你要说人家都没听说过你这个机构，按理说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对，我看有媒体调查了一下说这个机构是河南省虞城县的，然后呢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的，在 三个人他们那机构 在2007年5月成立，该中心呢根据上面的要求研究中心应该有办公地点有编制有财政拨款，但实际上都没有。然后呢中心的成员主要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像这个宋成树他们的主任是虞城县的原来的副县长现政协副主席，研究员郭 一方担任过虞城县的县委办公副主任，然后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发这个通告的这个张主任， 嗯， 所以其实就三个人。 哎，这通告不是张主任发的，是他们以这个文化中心研究中心的这个名义发的，然后就盖上了。我看中国民间文化，我看不清啊，反正、啊、就是盖上了他们这个章。结果呢，河南当地媒体就一直在跟进嘛。跟进完了之后呢，为什么整个事件突然间被闹大了？是因为新华社的郑州频道他们转发，他们有一个报道，然后这个报道当中呢，就采访了像河南商丘文史专家，还有呢像这个木兰研究中心。结果呢，被其他媒体转载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误以为是新华网对贾玲进行了，新华社对贾玲进行了狠批，说她令人作呕，为之愤慨。但其实这几个字呢，是他们采访的这位郭一方，就是商丘文史专家，他的这个原话。那商丘人民或者虞城人民可能看到了这个小品当中的形象跟他们故里包装出来的，就是各种什么木兰宾馆啊，什么木兰会馆、木兰祠堂啊，因为它整个相当于是个产业链，因为木兰就是这个虞城的文化品牌， 对， 文化品牌，所以呢，当地人民对于木兰的感情肯定是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的，所以人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立刻心里就特别的愤怒。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木兰文化研究协会，它确实不能接受贾玲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木兰文化研究协会就能代表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就能代表整个这个虞城县的人民吗？就能代表这个河南省的人民吗？因为我看有很多文章，他们背后的这个署名是多少万的这个河南人民不能原谅贾玲。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媒体他是在站队的，本来这个事儿一开始出来之后没有媒体说的， 对， 在这个新华网发了之后， 新华社， 对，新华社发了之后，有很多媒体人就出来开始批判贾玲，说娱乐不能没有底线，不能毁坏民族英雄。但是在新华社发文之前真的是一片安静，全场安静。我在想这些媒体人是真的是这个这个闻风向闻得太快了啊，见风使舵。 后来就没什么事儿，一直到了7月18号，贾玲终于熬不住了，叫辜负大家，对不起，就发了这么一篇长微博，说他无知和疏于学习演绎了这个作品，经过两天的学习，他深刻的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还有八个大字，这个八个字呢就被很多媒体当作标题了，说艺术无涯，传统有界，也对东方卫视对他的同仁说对不起，再次真心的说声抱歉。但读完之后你觉得简直挺委屈的是吧？ 我觉得 感觉这小品就你一个人弄出来的似的。 因为你想，我首先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咱们这个电视节目是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尤其是政治审查，一定要确保政治正确，所以有很多节目都不能播，但是播出来的节目一般都是经过审查的， 对，按理说审查的人应该出来道歉才 对， 对 电视台应该出来道歉，你看我播了一个那个不应该出现的节目，电视台也应该道歉啊，所有的责任现在都是贾玲来扛了。而且我看网上有各种调查嘛，就是调查网友到底支持贾玲道歉还是不支持贾玲道歉，我看到了几种， 我昨天还投票了呢， 对，我看到了， 因为我是为了去看那个结果你知道吗， 嗯， 一面倒，六七成都是觉得没必要道歉，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你看了，这是一种啊，我看有别的媒体做的，就是说，哎，有的媒体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大家要求贾玲道歉，说是不能原谅的，就是各种调查结果都有。 哎，但是我问身边的那些，包括我今天采访的什么编剧啊，艺人的经纪人啊，像文化圈的或者我们普通的三立化新闻微信的群友，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吧？为什么会突然间被炒成这样 ？Kellen， 这个事儿你要是觉得发生在香港的话，他会以一个什么样貌发酵？ 我觉得根本不一定不会上心，因为他其实根本没有触碰到我们所谓言论的底线，他又不牵涉到种族的言论，又不牵涉到可能跟情色有关的言论，连我觉得他最后还蛮正能量的嘛，他有把他就如果你真的按照他们那个套路的话，对啊，他而且他还是有宣扬一种正能量和父爱的这样的一种 价值观 、 啊、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好懵哦，根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是有什么哪里有受到伤害了。 哎，但是他们就说啊，因为这个花木兰你怎么样她都是一个古代的民族女英雄， 嗯， 就是说你对于女英雄的这个形象的塑造，你应该是按照我们的传统价值和传统精神应该是正统的， 对， 就是说你不能去恶搞这些我们中华 民族的这种文化瑰宝，因为它都已经是定型了的，你必须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你这么一恶搞的话，万一开了一个坏头，以后岳飞啊什么文天祥啊通通的被恶搞、 哎、 那不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吗？ 说实话现在已经恶搞了，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嗯、因为像这个花木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此人还待考。 对， 然后呢他到底如果真的有此人的话，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大家知道吗？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见了男人就不流鼻血呢？你怎么就知道他一定不喜欢吃鸡腿呢？对不 对, 对、这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去解读你心中的花木兰是怎么样的、嗯、就像之前不是说这个莎士比亚的王尔德吗，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这个哈姆雷特啊、哦、我刚才说错了 对，我想说莎士比亚和那个 Oscar Wilde 怎么会抛在一起了 好好别装有文化继续吧 对，所以就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花木兰对吧，可能哎，我心中的花木兰就恰好就是贾玲那个版本胖胖的然后爱吃鸡腿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站在这个木兰文化研究中心他的立场，他出来说贾玲把这个花木兰塑造的可能猥琐是对的，但问题是呢 猥琐 他 我觉得挺可爱的，其实 他不能一棒子打死，他就把这个别人解读花木兰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权利给剥夺了、 嗯、 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说的算，就是他们说花木兰是怎么样的全世界就都应该认为花木兰是怎么样的，这个点是不对的、嗯， 哎，这个你们香港人香港上学的时候也会学花木兰这课文是吧？ 就是中一就是你们初一的时候的其中一篇文言文就是木兰词、嗯、我们是有要背的，然后要默书， 我们也要背 这个按理说它是一个经典的形象、 嗯、 是吧，经典形象呢那它有很多 N 个版本，就像这个张建国先生他跟新浪做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过去从来没看到过你有什么颠覆性的把它给恶搞成这么恶心低俗的，你像人家美国也拍过一个电影动画片是吧、 嗯、 也是很正面的形象，你像彭丽媛去演出的时候也是很正面的这个形象，但是为什么到了你贾玲这儿他就成这么一个形象了？香港是不是也有过 香港的？对，就是那个 TVB 他们有一个还蛮脍炙人口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当时收视还蛮好的，就是翻拍花木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做他父亲的还是汪明荃的那个他的好老公那个 罗家英， 罗家英、嗯、对，然后花木兰是已经退隐现在变成了大老板娘的一个女艺人做的，当时还蛮他、嗯、里面的就是非他还是整条线还是正面的，因为你做编剧的话女主角当然应该是好人了、啊、但是她也有加入一些比较滑稽啊、嗯、就是她会有谈恋爱啊，很多人物比较生动比较就全面的这样去阐释，就不是一个劲儿的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什么三情就像圣母一样的形象就不是、嗯、 对，就是说咱们习惯了可能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它主要是着重于英雄而不是人物、嗯，他可能更加接近于神话， 对， 就你最好不要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有什么现在看上去是小毛病，是吧？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 嗯、 这样把一个传统故事里的人把他神话，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好，你不如把他解读的有血有肉、 嗯、 反而更贴近大家的生活。 嗯，好，那这个话题呢今天也是连线几位不同领域的人士哈，一位呢就是编剧圈，这个从前我们跟他聊过一次，就是建国之后不能成精啊，这些规矩是不是真的那从他口里是得到的证实确实是这样，然后谈恋爱高中谈恋爱不许成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呢叫赫然，电视剧的这个编剧，那他们这个圈里面也对这个事儿挺关心的，那他就说有两派人物，一派呢像他比较年轻的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反倒觉得哎，他可以这么改还给了我一点启发，那另外一派呢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正统的这些年纪稍长的一些编剧就觉得你这么个恶搞法他首先不高级，他说即使你是底下有人被你逗乐了，但是说句实在话他的那个喜剧他不是什么很高级的这个手段，这个我倒是同意的，就虽然我看了十几分钟那个喜剧、 嗯、 我说实话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只是觉得我可以接受，可是呢我会用我手上的遥控器投票，我不会看下去可能，但是我不至于说你给我下架你必须得对我道歉。好，这个说远了，我们先听听赫然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件的。 我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可值得道歉的， 包括你像国外，其实这样的是这样的很多。它其实有，我们不能说拿它就跟那个动画片的花木兰做对比，就觉得说，你看国外都不这样，国外都是把它当一个这种正面形象来讴歌的。但是其实人家并不是说我把这个当一个什么来讴歌，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合家欢的那种给小孩看的这种动画片，所以他才会这么做。他就国外他也有这种恶搞的，就是。你不能说拿同一个人的两种表现方式就说哦，国外不这样，我们中国这样，我们中国就是低俗。就是国外它更多的也是一大批恶搞的，就是它是一个恶搞的形式，那你就要对比国外的那些恶搞的。其实相对于国外的恶搞，这个贾玲的这个其实程度并不是很严重。从要以国外的这种恶搞的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它这真的是挺小儿科的。 嗯，但是有人说，因为花木兰怎么样，她都算是一个古代的民族女英雄，所以呢，就是在再创作的时候的，应该是有一根底线。那像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相似的这种跟历史或者传统英雄形象有关的题材？那碰到这些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把握那个标准？ 因为我们这个跟他们这个可能不一样，因为小品这个它不存在什么审批啊、报批的这种。你像如果我们做电视剧的或者做电影的，你如果要涉及到一些古代的英雄人物啊、一些真实历史存在的人物，他我们不可能往那边往恶搞方向写的，因为他本身就你那么写了，这个审批也是过不了的。 嗯，所以、 所以这个在我们这儿就是直接根本就不会往那儿考虑、直接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逻辑里就会把它咔掉，可能这么写、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这样的，比如这样的小品或者说这样的小说，因为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还挺好，这个是这个角度还挺新、挺好玩的，就是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你去侮辱了这个形象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看到贾玲这个小品、你们反倒觉得哎，这有点启发我了。 对，这角度很新。然后你如果然后当我按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什么花木兰什么文化研究会去要求他道歉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什么莫名其妙的研究中心，就是为什么这个一个人一个古代的人物还需要一个专门的去研究它，就这你会觉得这帮人就是吃饱了撑的成立这么一个组织根本就没有意义，它没有任何的对社会推动啊或者什么样的意义，也没有说帮助。我觉得贾玲的意义还在于它能让大家开心一下，他们这个组织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现在他都被要求道歉了，那会不会对编剧来说，哎呦，这个事儿好像不能干，咱以后还得悠着点儿。 就是以前我们就已经很悠着了，不需要 好，他是觉得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也不觉得要去道歉，那也同时对这个花木兰研究中心啊表示困惑。那这个研究中心呢，刚才春雨介绍了一点，那如果根据这个张建国先生，但我可以理解为是官方的这么一个说法了，他是副主任。那也有人新浪就直接问他，他说你们这个像是凭空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构，他说那机构，他说那不是，我们有文件的。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些民间文化遗产消失，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就提案要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委员会。他说由于我们虞城啊是木兰的故乡，我们可是有元代的木兰墓碑可以证明的，而且相关的文物也有，所以呢我们就在2007年挂牌成立了这么一个研究中心，目的呢就是弘扬木兰文化，传承木兰精神。他说啊，他以前在文联工作，那退休之后呢就在这儿，现在他们中心就专门致力于木兰文化研究，写很多东西，出版很多书，也包括对木兰奇人的考证也出版发行。但是我看着这个像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这么一个模子。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可以再讲一讲哈。那关于这个虞城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像之前我们听过好多什么名人争故里，争名人故里啊，类似于这种 木兰故里， 虞城是争赢了，争赢之后呢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他对某些的议题或者形象的新闻会非常敏感。我觉得可能根本的原因在这儿。三点话新闻稍后见。 FM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说这个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啊，那首先就是说他们虞城是被认定为认证为是木兰的故里，那这个认证 木兰家乡， 对，这个木兰到底为什么你就确定那一定是他的老家呢？是这个是研究中心的人说的。木兰传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呢，中国文联委派了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几十个专家学者到河南虞县进行深入调研考察论证之后，认定虞城就是木兰的故里。于是呢，你就看到虞城这个整个的发展的它的轨迹哈，非常的惊人。在木兰故里，为了纪念花木兰，在他们那儿呢是有木兰中学、木兰火车站、木兰宾馆、木兰度假村、木兰产业集团、木兰民兵连、木兰巨型雕像。此外呢，商丘还组建了木兰武术协会、木兰盘古队、木兰舞龙队，并且他们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正是他们木兰故里纺织产业的文化渊源。而且他们就借木兰的这个文化品牌办了很多的旅游节、文化研讨会、学术交流会、经贸交流会， 对， 所有的都是跟木兰有关。 还有一个木兰纺织，我看到有这个媒体统计说在当地有6000多个以木兰为名的企业事业单位。 所以呢，最后他们政府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木兰已经成为虞城人民的精神支柱，深入到了百万群众的心中。木兰文化产生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已经成为虞城县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撑和推动力量。这就是木兰官方，他们就给花木兰文化到底对虞城意味着什么做了一个最高的概括。所以吧，我就想这个事儿哈，它可能也不是什么创作自由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伤害了民族情感的问题，它说到底就是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那是他们县的经济命脉啊，你要是颠覆了我们这个经济命脉的核心，就是我们花木兰品牌形象，那你可能对我县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啊。 可 是 这个问题是，你觉得就是贾玲这个小品有颠覆到任何关于木兰的形象吗？ 哎， 我一点都没觉得有颠覆。 他们举了例子的，就他们这个县里面，就说有很多的这些商团或者一些企业，他们为什么来虞城投资，就是冲着木兰故里这个品牌。这是你去百度百科里面找，他们自己有这么一句原话的。我相信可能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些年不是说了很多吗？什么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对吧？ 对，但是真的这个贾玲这个事儿，他真的没有颠覆到任何木兰的形象。你看，我觉得这个人民日报他今天也发了个文章，这是说了一个实话，他说甚至也不用担心贾玲的花木兰会消解我们的文化符号，颠覆我们的集体记忆。没有内涵的作品哪怕能惹人发笑，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那只是文字的嗡嗡声而已。可以有严肃的文化批评，但只有更多的去鼓励创造、鼓励创新，才能让花木兰更丰富。他就说了，说如果你觉得贾玲演绎的不好，那你能不能拿出来更好的解读花木兰的作品，来把这个贾玲的作品颠覆了，那这样才是一个胜利。你一味的去说他，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那么大影响吗？其实没有，反而就是因为你的指责才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影响大。然后甚至现在可能真的，哎，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虞城县，大家都知道，哎，花木兰被这个 反倒做广告呢， 对， 是不是？ 对，反倒既给贾玲做了广告，也给这个虞城的形象抹了黑。 我自己其实还蛮认同春雨讲的那个，是其实他的形象就有一点就立体的，并完一点都不会影响他们县的那个经济的命脉，反而是如果有一天否认了木兰这个人的存在，才是影响到他们的命脉。而且如果他们可以抓得紧年轻人的心态的话，他可以加入一点这样的比较立体的形象，还更能让我们有兴趣。如果他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端在那，就非常正经八百的，我可以相信在一两代以后根本没完全没有人在 care 这件事情，反而是他们经济命脉的断绝。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点，就是你看他当地是以这个木兰为名，然后招商引资，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他也一直声称是花木兰的故乡。这次就是这个武汉市的黄陂区，他也发表了声明，他的声明的结尾是说自己是木兰的故里，然后呢虞城是说自己是木兰的家乡。本来两个竞争对手，你看 故里和家乡原来是不一样的。 本来其实是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家乡这个词儿是官方认证给了于城、所以这个黄皮就不能用了。 故里和家乡还有什么同义词来着？以后可以多搬几个估计。 对啊，然后你看两个人本来是竞争对手，黄皮区也有大量的这个关于花木兰的企业啊，然后甚至是花木兰的这些古这个古迹，甚至黄皮的这个县志里他也记载了花木兰的这个事情。但问题是两个本应该是竞争对手的人，在这个时候于城应该担心黄皮借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把这个本来要投资于城的人搞到黄皮去。但是结果两个人联手了，一致对外，一致在批评花木兰、在批评这个贾玲恶搞花木兰、所以你就会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经济考量，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出一个声明说严正警告黄皮区借这个木兰故里的事情炒作自己。 这肯定已经达成协议了，而且这么多年是吧，你都不用再争了。他要是真的不是这个什么经过认证的这么一个故里，他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大。那我觉得这是聪明的做法是吧，你必须得 面 对 更大的敌 人，对，同仇敌忾，你才能够双方就获得更大的这个经济的效益。那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自己在那儿瞎琢磨瞎猜测哈、觉得这可能是跟经济利益相关。可是你也不能否认、他有人他确实是感情是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人家确实是觉得你颠覆了他某些的这些认知，就伤害了、间接的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所以呢我觉得这怎么下结论，他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他可能确实是一个感情层次的这么一个问题。就在于怎么办，你说我们在公众场合在这儿主持节目，有时候说一些话，虽然我说话挺没遮拦的，但是你怎么着你都会考虑是吧，各种派别的人或者各种倾向的人，他听了之后他会怎么解读啊，他会怎么反应啊，他会不会听了不高兴啊、会不会不爽啊，生气啊，接下来会要求你道歉啊之类的。所以呢就是这取决于创作者你自己怎么掂量，这取决于主持人你自己怎么样把握那个尺度，你愿不愿意为你的这样的一种表演的形式，这样的一说话风格负上责任，对不对？你如果觉得 OK， 我都已经预估到了所有的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那你就说呗，说了之后你自己负责呗。 可是我觉得贾玲这个事儿，他真的没有办法预估到，还有这个木兰的什么研究文化 哎，所以这次他得吸取教训，是吧？就是你改编的时候，你得留意。就像我昨天问一个编剧，我说那像这次事件对你们是不是也敲响一个提个醒之类的，他说对，你像我们做历史剧的改编特别留意，就是这个历史人物他的后人还在不在，是吧，他的后人万一听到了一个你这不是瞎说吗瞎写吗，跟历史完全对不上号，那你不知道后人他会做什么反应。我觉得这个放在主持人也好演员也好或者创作者也好，你们在进行表达进行创作的时候必须得考虑到各个方面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全盘都 OK， 我这是可以承受的，那你就去做。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哈，他也不冤枉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贾玲在创造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自嘲，因为他本身这个大胖妞的形象就已经设立在这儿，流鼻血什么的都是在自嘲，他只是借了木兰这个壳，就没想到这个壳借出问题来了。按道理说我觉得很多喜剧创作的时候都是可能喜剧人自身在自嘲，因为像同台宋小宝他也这个恶搞了这个甄嬛传，如果说甄嬛的后人还在，是不是也应该来起诉宋小宝，你为什么要演甄嬛，然后你把甄嬛演成一个又黑又矮又小的这个这个男扮女装的男人婆的形象，是不是不对？然后你再看如果把这个事情扩大，因为我们的很多历史题材的戏剧包括这个之前比较火的道士下山，道教协会也出来说陈凯歌你为什么让这个道士有情欲，但是按道理说 但是这个陈凯歌好像出来又就是道教协会他们官方出来说抗议的不是我们道教协会的，就不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只是个别的道士可能有这些理解。 所以其实你看这次呢这还有一个区别，你看道教协会他没有出来说他起码给了大家来解读道士的一个权利，但是像这次木兰文化研究会还是研究中心，对不起我实在是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我实在是记不住然后这个他就出来把大家解读花木兰的这个权利都给收走了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花木兰， 你觉得他算是收走了吗？我觉得反倒是你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剧的生杀定夺权的人，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对吧？他要求你道歉你一定要道歉吗？他要求你撤下你一定得撤下吗？听他们说吗？他们是什么 一切的标准都是由他们定的吗？就是说你要在播出的时候你应该预想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嗯、 就像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也预料到了有人就是不喜欢听你节目，那你怎么样，你可以说我行我就顺从你，你不喜欢我听那我从此不说了吗？我们也不会嘛，就是你一定会预估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那我听听我可能会相对来说有区别性的去吸收再去借鉴，但是我不一定会完全会听这些所谓的反对你的意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真的就应该是就事儿论事儿，因为贾玲这个创造了花木兰的形象、 嗯、 可能她损害了某些地方经济的利益或者说某些协会某些个人的感情，但是我们不能一棒子把贾玲打死、 嗯、 她的这个创造的初衷其实也是为了取悦大众、 嗯、 她本身她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谋私利或者是说为了亵渎花木兰这个人，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说这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好，我们要求她道歉，或者说某一部分人要求他道歉，他现在出来道歉了，那我们应该放过他，而不是应该再继续纠结贾玲从此就应该被封杀、 有 吗？这是不对的。 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吗？ 有传言说在马上就要播出的他的这个欢乐喜剧人的决赛中贾玲将不会再出现，当然这只是传言还不能确定。 其实一直在讲那个花木兰的形象、嗯、有一点我觉得还就是我再退开一步来讲，就是花木兰其实是一个我们如果文化研究做女性主义非常有趣的一个那个研究的题材，因为她是她就是一个女生在一个非常父权的制度之下如何生存，如何就是比男人更强，可是她同时又蛰伏在这个父权的这样一个规定和制度之下嘛，所以我其实大家都很高尚的在讲说你怎么就颠覆了木兰的意义啊，大家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可是我想在很多那些网友的评论里面他们其实有针对到贾玲本身她作为女性的形象说她臭美要照镜子啊这种、 嗯、 其实正正就是你一个就是用一个父权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来批评一个女生，那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其实也没有很遵从木兰的教训呢、啊、 这个女权主义者应该站出来应该再让 对真的 再让这个于成这个研究协会再跟我们女权主义者道歉。 对， 对， 对， 就是你们伤害了木兰在我们女权主义者心中的特别的地位、 哎、这要是真这样就好玩了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协会特别怂，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花木兰神话的时候比如说把它演绎往好的方向演、 嗯、 他能够手撕鬼子的时候他两手就能把人劈了，他一脚就把那个一大群这个坏人给踢飞了的时候、嗯、没有人出来说话，但问题是就但凡演他稍微有点 人情味，关键是没有什么鬼子协会，要是有鬼子协会估计也要让他们道歉是吧？所以你看哈、啊、就是咱们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标准或者你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一些底线，但是呢到底具体的这些触犯哪一条，你说多卫视你能给一个结论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节目具体是因为触犯了国家规定哪一条他下架的吗？他其实说不出来、 嗯、 他就是说因为有人举报有人要求你道歉给我们节目造成不好的影响，但他这个倒是承认的挺光明磊落，就是因为贾玲这个事儿嘛。我就想起赫然咱们刚才听的那个编剧，他当时聊编剧的那个规则的时候不是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吗，说他当时有一套什么剧啊、 嗯、 都马上要在央视八套播出了，但是呢中间出来了一些老干部被他们看到了，就老干部觉得你这个写的不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老干部呢就去写举报信就是投诉，结果投诉呢央视那边就怂了，就说啊你看反应不好啊，这个万一他们闹大了是吧，我们也不好下场、嗯、我 觉得这还是有 区别的， 我觉得 结果就黄了。 这些老干部他是国家的功臣，他有话语权他可以去说这个事儿。 但是国家功臣他对于每一件事儿他都有明确的正确的标准吗？ 这个不一定，但是 他有发言权，他说了一定是对的吗？ 这个代表我们对他的尊重，但问题是这个木兰文化研究中心他为什么也有发言权，他这个发言权为什么能左右一个电视台？ 我 觉得 这个逻辑他说 我已经是受到国家认证的，我为什么没发言权？ 而且我觉得春女那个我觉得每个人的其实在我的认知就是他们讲发言的那个分量或他们发言应该会被尊重的那个 程度不应该是因为他的身份的，应该是他言论的内容， 没错。 所以你不应该说他是功臣，所以我们应该会比较听他的。 其实我理解，我也特别赞同，只是我们的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对吧？ 好，这个不敢沟通，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政治系的老师，那他也跟我们讲一讲，他是人大政治系的教授张明教授，那他也写过很多关于历史方面的这些书哈，我们来听听他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事儿，他反倒觉得。这可能跟现在的创作自由的这个环境是有一些关系。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明教授的分析。那他在微博上也一直有对这个事件发表他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无聊啊。他当然现在吧，有一种就是他跟这个大背景有关。现在就是说，现在对于这种包括新闻的新闻文艺作品。以及这种什么，反正至少所有的文字或者影像材料这种，告状的风气很重，就是就也是不是棒，也不是说光告这个文艺作品，就是好多媒体人告诉我说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东西被人告了很多次，以前呢也这么告，但是没人理，现在呢一告就嘴儿，打过茬就给你告，就挑刺儿。那这个呢，像其实贾玲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它是属于告的文艺作品，这也不是一个。其实也不是，这也不是孤立，就是说有的可能是就已经告的单位，就是你告了，或者是你不理，或者怎么样的。这次呢就很奇怪，就是说，这个那种花木兰那个研究中心一发生呢，完了就官媒就声援他，然后就出来了，就是他肯定是跟前一段时间那种属于我维护英雄形象的这个风气有关系。但是花木兰它就是一个文艺作品形象，文艺作品形象。目前来看呢，没有，就是说可能有原型，原型也是那个北魏的，但是原型是谁，这个事也根本当说不清，连作者现在都不详。你说这么一个文艺形象，你说这个东西，中国就说这种恶搞或者说随便就改文艺改古代文作品的文艺形象是多了，什么《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西游记》都被改过啊。搞笑的也特别多呀，都没有什么事儿啊，就突然之间这个事儿就当个事儿了，完了就要道歉，这个风如果起来的话，这肯定就很麻烦，就会我就觉得他就是说导致说就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没法玩了，都会有人找出说所有人都会找出个茬儿。现在不是刚刚那个陈凯歌那个道士下山不是有被人给告了吗？虽然说道士协会说不一定是他们干的，他肯定是有一部分道士要干嘛。干的嘛，也就是说这种事儿，如果你要是整下去的话，那这个是本来这个文艺作品其实现在就不太好干，现在已经被意识形态管这么严，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还让人活不了，就这种事儿我觉得就是很无聊，就是说这种事儿它的关键是它现在是你的告会有人呼应你，或者是会有官方会去回应他，那么你这种道歉完了你就停播，这个当然以后显然就是一个警示嘛，以后就别这么干了。那现在你说还能干什么呢？文艺作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怎么办呢？对吧？ 嗯，哎，您觉不觉得哈，就是这个事儿的背后，民间它有一股情绪，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 有啊，但是你这个花木兰给你扯不上啊。花木兰的时候，那个时代还就说那个北魏还没有融合到汉中华民族来。当时我们抵御北魏还是说，就像比如说这个像女真人打我们的时候，那你还能说是岳飞是民族英雄吧？你总不能是金兀术是民族英雄吧？对不对？你现在目前来还我们还能这么说吗？那你融合之后我是中华民族，融合之前还不是中华民族的，那你花木兰算什么民族英雄啊？那就算是你这个有这个倾向，你这个都扯不上，何况我觉得，哎，这事就是说。就算是，反正就民族主义，其实这个时效也并不合适。说连续下来，今天， 你又不是个民族危亡的时代，你干嘛抢到这个东西？这个时候 啊， 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 但是您怎么看像花木兰研究中心那个副主任他不出来说吗？他说这是一部很低俗的、无聊的和亵渎我们民族英雄的这么一部小品，得让他道歉。 他 们这个底气从哪来？ 他的民族英雄是谁呢？就是说他亵渎他民族英雄是谁呢？我们他哪个，他是哪个我们呢？我不太清楚，对吧？这个是很清楚。但是而且这东西，而花木兰并不是一个实际的英雄，就是说就算他是民族英雄，他也不是个实际的人物啊。你能扛得出他谁吗？对吧？ 但是有人觉得 也不能说是中华民族英雄。 对，但是有人觉得他就算不是一个人物，可是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财富、精神传统，他是一笔巨大的遗产。 做文艺作品当然是所有的都是遗产，但是这个遗产不意味着就不能再创造。那么我们说《红楼梦》的形象不是遗产吗？孙悟空的形象不是遗产吗？诸葛亮不是遗产吗？你为什么这些都可以做，你为什么这个就不能做呢？ 因为那些没有那么恶搞，不是那么夸张的。 有啊，那个周星驰那个，不夸张吗？都是。而且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非得维护一个非常正确、非常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形象才可以。我说不能是这样的，不能是非得每个形象必须得高大上，我觉得这是扯淡的事儿。你们就回到文革时期那种那个什么那个样板戏嘛，三通书那个形象，反正英雄就不能有点瑕疵嘛？又回到那个形象，一个喜剧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他们会说，你比如说，有的影视剧里面花木兰的形象就是非常正面的，有的呢，他又是乱七八糟的，就会给青少年会造成一个很价值观混乱的这么一个印象和后果。 青少年给他一个什么价值观？那我们是不是我们都像那个，就是像文革时期创立出样板戏那样的衬托出，我们才能给我价值观青少年一个正面价值观吗？真的喜欢那样的东西吗？我们必须得那样吗？难道我必须把每一个形象都变得就那种高大上，那种有三通书完美无缺啊，除了屁眼没疤了这样的人还是什么吗？我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是这样的吗？你们觉得是这样的吗？ 对，我觉得这个别人的攻击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说你刚才说说的那个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第一是你看我们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这个木兰词又在我们的课本当中，怎么可能因为 课本的还是觉得是正统的，对吧？ 对， 就是现在的小孩你看电视看漫画什么看多了，你都会有这么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那个是虚构的，反倒你应该是要反复不断地告诉大家那些是虚构的，你们如果有更好的创作的这些蓝本的话，也欢迎你们进行更加有想象力的这个发挥。我觉得反倒要灌输的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而且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这一期娱乐节目可以抵消教师们十几年的苦口婆心的讲课。我觉得这个评论也太夸张了一点吧。然后就有人说，这个娱乐明星如何去解读这个公众人物，就会在青少年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然后大家就以后都认为这个人物是这样子。我觉得能写出这样文章的逻辑的记者，他也实在是够厉害的。你想， 就是这些个逻辑哈，它都暗藏了这么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但凡是看了这些在电视上里或者在电视上或者在媒体里面出现的任何跟我们的课本里正统的不一样的这么一些桥段，你都会信以为真， 对， 甚至去模仿， 对。而且 但是这个我觉得 对， 就已经 对广大的青年人的智商有一点侮辱，我觉得。 而且他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哎，贾玲解读了这个形象，那演绎了这个形象，以后大家心目中想象出来的花木兰，马上都是贾玲的形象了。我觉得这个也有点过分的这个解读了吧。然后，照你这个逻辑，应该所有的历史剧都不应该被重新演绎，因为如果你演绎了，你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就是这个演这个历史人物的人的形象。所以说，照这样话，这个话题如果延伸下去的话，以后真的就不用再演历史题材的戏剧了。而且现在题材的戏剧你演了之后，你也必须得标注这个此剧 纯属虚构，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存在，然后这个人物也是虚构，你都要标注清楚，然后不然的话所有的青少年都会把啊、哦、现实中的那个谁就是这样子的，你看以后这个我觉得这会严重的造成一种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对身份的认同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樊素今天演了白素贞，以后樊素就是我心目中的白素贞，然后那个以后我再叫樊素的时候我叫的是白素贞，那樊素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从此之后不叫樊素了，叫白素贞了。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它有一个度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形象或者印象它一定是会有， 嗯， 可是说这个形象和印象你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青少年的价值观，甚至去引发他的这个模仿，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不能否认，你不能完全否认说以后哪个人看到我、 嗯、 他觉得我是白素贞了、 嗯、 这确实现在很多追星族他就是这么想的嘛。但是你接下来的会怎么样影响他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我觉得还得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不是、 嗯、 对。而且有人把这个事儿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嗯、说引用了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的话，说欲要亡其国， 又别念错了，昨天念错了一个什么字儿，对簿公堂， 对簿公堂，对，都是多音字儿，对。然后这个他说的是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说这个贾玲来演绎花木兰就有点要这个亡国亡史的现象，然后就把之前毕福剑辱骂开国领袖，然后什么网络大 V 诋毁雷锋，然后作业本戏谑邱小云，所有的事件都串起来了，然后就把这个贾玲这个事儿也提升到跟他们一样的高度。就我忽然会觉得花木兰毕竟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似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来攻打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跟我们的民族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然后至于把它上升到这么高吗？而且这个花木兰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嘛，然后到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事情好像跟我们现在这个要亡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前的历史拿来往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有点远的，这个逻辑也说不通的。 而且我觉得原则上是、嗯、如果你在一些艺术作品里把它上升或者到那么多不同的解读和那么多现实的层面，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其实就跟我们一路走过很多伤痛，无论是国内外也好的，就是针对文字作品对一个人的打压和对于他的一个、嗯、控制什么的，那就其实就在走回头路，我觉得。对 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对贾玲他会造成什么样的打击或者困扰，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今天一看人民日报那个评论我们就放心了，是吧？ 对， 人民日报就说，对于打拼多年的贾玲而言，花木兰事件可能是个教训，更可以是个契机，借此改进，倒逼自己更上一层楼，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到时候呢相信观众对贾玲也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 嗯、 意思就是说呢，观众呢你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手中遥控器的这么一个权利来选择你，但是他也不赞同用行政的这个压力去逼迫这些创作者动不动就去道歉，这确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这么一个文化。你对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处处充满了禁区，原本这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这么一片天地，你现在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说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我还是说回来哈，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没有上升到说某些这个审查部门对于创作的又开始收紧、 嗯、 也不至于到这种民族情感的伤害，就是说是不是跟现在社会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关系。虽然我刚才问了张明老师这一个，但是经过今天的学习之后，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得收回来，我可能相信现在是有这么一现象，但是不代表它直接可以投射到这个案例当中，我更愿意相信它是经济利益挂帅。 嗯， 就是你看它一系列怎么样媒体被炒起来，它其实都是当地媒体，都是河南当地媒体，它把它慢慢炒作成一个媒体事件。那媒体事件因为它闹大了，你如果从正常的一个艺人的危机公关层面来说，他可能讲我道个歉，至少我可以息事宁人，当下来说我可能是最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 我说句对不起，那让那些不舒服的人舒服一下，我自己没有损失。如果你一直扛着，你可能接下来他会闹出更大的事儿，这也不一定。所以我反倒觉得这是现实层面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是呢，回过头来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吧，就是说为什么你像卫视，他们这个相当于是代表了官方媒体，那为什么东方卫视会这么容易的就去屈从于这些社会上的声音，和包括虞城的这个当地的花木兰研究中心 这个反倒是需要值得我们警惕，就是说最后能够话事权的到底是谁，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还是说任何一个人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你都必须去选择去顺从他，那你自己的独立性，你自己独立的判断在哪里，是不是？ 对， 这时候因为你们的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观众的下一波的考虑，哎，他都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了，那是不是这个事儿真的不对了呢？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读者或者受众他会再有其他的什么联想吗？ 你刚才说到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乱站队的这些媒体，因为有很多媒体真的是在这个新华网没有出这个评论之前对此是一概沉默的，在发了这个评论之后反而开始站队，一味的去攻击贾玲，批评他这个你看都上升到亡国亡史的这个地步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媒体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真的是那么光彩和对的吗？ 好，所以今天咱们结论就是别信媒体是吧，也别信什么小品，还是信自己的，多获取信息，然后再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判断，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大脑和眼睛是吧。好，那非常谢谢今天 Callen 再次来做客三立化新闻，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llen， 拜拜 拜拜。